地道战体验村建成了，短短几天就吸引了临安城附近很多的游客参观，村民也开始由土地里刨食转成了发展旅游，这都是托刘副村长的福啊。正所谓塞翁失马安知福，村里大洞是金库，换个思考小角度，泥窝凤凰是振翅出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孝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月亮看我》，苏柳作词，王元平作曲，王庆爽演唱。 月亮看我时，我会想故乡。